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北京大学眼科中心的周吉超副主任医师，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白内障。首先呢，欢迎周医生来做客我们节目。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周吉超。 嗯，那我们知道呢，眼睛是人体的视觉器官，人体接受到外界信息超过80%的总量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得的，那超过了听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觉的总和，因此啊，眼睛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五官之首了吧，周医生？ 哎，说的太对了，我们主持人非常的专业哈，五官之首这个词用的特别的确切。 嗯， 确实是，就是在所有的器官里边，眼睛这个器官是非常特殊的。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它的本质啊是大脑的一部分。 嗯， 哎，因为你知道眼睛上有视神经，对吧？ 嗯， 这个视神经往后连接的就是大脑，所以说眼睛的本质是大脑的一部分。眼睛之所以这么重要呢，所以说眼科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科，这里边包含着很多很多的内容。咱们老百姓呢也有很多熟知的疾病，比方说白内障，这个你肯定听过了。 嗯，那就想问问周医生，那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白内障啊，说起来这个话题呢，咱们要从头大概的讲一讲，先讲清楚眼球是怎么一回事。 嗯， 或者说眼球的一个基本结构，这个特别学术的，因为在电台这个环境下我也没有图片没大家看。 嗯， 所以说呢咱们就打个比方吧。 嗯 啊，比方说人的眼睛啊就像是一台照相机。 嗯 嗯，照相机里边肯定有很多的元件了。 嗯， 其中有一个元件呢就是照相机的镜头。 嗯， 这个镜头呢叫晶状体。 嗯， 在人刚刚出生的时候啊，这个镜头是特别干净特别透明的。 嗯， 那年龄越来越大呢，这个镜头就会变得慢慢慢慢的浑浊。哎，看东西就会模糊了。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个时候呢这个镜头变浑浊了，可能就会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个时候就叫白内障。 哦，那什么样的人会得白内障呢？是我因为我经常听说这周边有老年人。是说只有老年人才能得白内障？ 主持人的生活阅历还是很丰富的哈。咱们平时说的白内障啊，一般是指老年性白内障。 嗯， 其实老年性白内障呢也是个俗称。 嗯， 它学术的名字呢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嗯， 但说的呢这是最主流最常见的情况了。但实际上呢，白内障可以好发各个人群，它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主持人您，您能猜几个吧？比方说有哪些情况能引起白内障啊？ 比如说会不会是那种有的特殊的工种？ 一语中的，这个您是不是课下做过好多的功课呀？真的很厉害哈！ 因为之前就是看那个，有的时候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然后有那种焊接的这个工人，然后都要戴一个那类似于面罩的那种 面罩防护屏， 是 吧？ 是的， 哎，这是职业保护的一个范围，确实是某些特殊的病种啊，跟白内障是有关系的。 嗯， 这个电焊的这个呢，其实关系并不大，这是我们看的一个表面现象。那有哪些病种哪些工种跟这个有关系呢？比方说炼钢工人。 嗯， 比方说吹玻璃工人。 嗯， 你可以大概就直观感受一下。 嗯， 他们这个工作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它高温啊。 哎，对，高温，长期面对高温的环境，就会损伤刚才说的相机前边那个镜头。 哦， 哎，不光是这个职业，跟很多疾病还有关系。 嗯， 比方说你有糖尿病。 哦， 哎，这是会有代谢性的白内障。 嗯， 还有一些人是由于外伤，会有外伤性的白内障。 嗯， 还有呢，比较一种少见的情况叫 先天。 对， 哎， 先天。 嗯， 就是从小宝宝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的时候就有白内障。 嗯， 所以说要只说年龄的话，是各个年龄段从小婴儿到老年人都有白内障。 嗯，好好，明白了。 是这样的。 嗯，那这个刚才我们说白内障，那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根据刚才咱们说的它的原理啊， 嗯， 你就知道它是镜头变混浊了。 对， 那表现出来呢就是看东西不清楚了。 嗯嗯， 但是这个不清楚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不疼。 嗯 啊，也不胀。 嗯， 眼睛也不红。 嗯， 有的人呢甚至只有一个眼。 嗯， 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不到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除了看不清楚之外。 嗯， 对吧？哎， 是， 这是最主要的症状了，就是看不清楚。 对，因为我之前我家有老人，我的那个外公哈，就是曾经得过这个白内障。他就是他觉得他看不清东西，然后可能都会比较着急呀，因为都是老年人， 性格都变得不好了，估计 是的，是的，那看不清嘛。 主持人提示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咱们都时常说身心疾病，身心一体嘛。 嗯， 对，这个器质性的病变会引起人的情绪变化来。 嗯， 哎。还有另外的情况呢，刚才咱们不是说看东西不清楚吗？ 嗯， 让人情绪变得不好。 嗯， 就除此之外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就真的器质性的病变。 哦， 嗯，这个呢，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嗯， 好吧。 好。 嗯，刚才咱们说，照相机这个镜头，它不是跟实际的相机一样，是用螺丝在那儿一圈一圈拧上去的，对吧？ 嗯， 哎，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这个晶状体啊，你把它想象成，蜘蛛网吧。 嗯， 蜘蛛网上边悬挂了一个透明的镜片。 嗯， 哎，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蜘蛛网呢？这个镜片就是晶状体，它是怎么待在眼睛里边的呢？ 嗯， 就是靠这些丝丝网网。 嗯， 这些纤维在那儿牵拉着，固定着这个晶状体。 嗯， 哎，而且它行使一定的功能，比方说它运动，比方说变厚变薄，时间长了以后，或者说白内障拖的如果太久了， 嗯， 这些蜘蛛网，那我们叫悬韧带了啊， 嗯， 就牵拉固定晶状体的这些结构啊，它都会变得过于的成熟，它就会哎断裂变薄，导致这个镜头怎么样 掉了。 哎，它掉下来了。对，掉在眼睛里其他的地方。 嗯， 引起严重的后果。 嗯， 比方说视网膜脱离呀。 啊， 哎，对对对，这些问题。 嗯， 那还有啊，要是白内障过于成熟了， 嗯， 就这个白内障的皮儿破了，它里边过熟的那些那些叫皮质，咱们再举个例子吧。 嗯， 晶状体就像是一个葡萄。 嗯， 嗯， 哎，这个葡萄皮儿呢就是囊皮儿，里边还有一些汤啊， 嗯， 哎，就过于成熟了，这个葡萄的皮儿就破了， 对， 里边那些汤就出来了。这有很多人啊，对这个汤啊都是过敏的， 哦， 哎，就引起其他眼睛过敏的情况来，比方说青光眼、眼内炎。 哦， 所以说白内障早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嗯， 但是如果拖得太久了不处理的话，会有严重的眼部并发症的。 嗯 嗯 嗯，那我想问一下周医生，就是如果白内障不做手术， 嗯， 药物可以治疗吗？ 嗯，这个问题挺好的，这其实是人民大众呢，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白内障的啊，当然这说的只是老年性白内障哈。 嗯， 老年性白内障的这个成因上来讲，你可以知道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厉害。它的本质上啊，白内障是一种衰老， 嗯， 对吧？ 嗯， 衰老，哎，年龄大了之后，本来就不需要剧烈的运动，看得特别远， 嗯， 所以说相应的就让人的视力变得模糊一些，这也是怎么说呢？这就是自然造物为了保护人类，到了年龄大了的一种保护机制。 明白。 哎，但 那由于是衰老嘛， 嗯， 也不可能有什么药物来够逆转衰老、 哦、 这肯定就是违反自然的了、 哦、 所以说还没有什么真正的药物来治疗白内障。 嗯 嗯， 那就是说只能是做手术了，如果是。 嗯，对，那网红的一些眼药水也不行，比方说什么某普艾斯啊是吧、 嗯 哎、大家都听说了， 嗯嗯， 在前一段时间很火，但是现在大家都逐渐的认识到，再说随着各个科学工作者啊，包括眼科大夫的大力科普吧， 嗯， 眼药水治疗白内障这个神话是逐渐的破灭了，几乎不太可能，就只有做手术这么一个最正规的途径了、 嗯、 啊。嗯， 好的，那什么时机呢？就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比较好呢？是说他成熟了再做，还是说刚有一点这个症状的时候就赶紧去做手术呢？ 哎，这又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白内障的手术时机是吧？ 嗯， 实际上呢，我们在门诊上也会经常的遇到病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白内障。我什么时候做手术啊？ 对， 哎，这个我现在能不能等一等啊？ 嗯， 我是现在是轻的还是重的呀？还是中的呀？ 嗯， 我听说白内障是等成熟了是吧、 嗯、 才能做？哎、 嗯，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认知观点。 那、 哎、那传统以来呢，很多人都认为白内障要成熟了，甚至熟透了才做呢。那确实之前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 哦、 那是因为在历史上啊， 嗯、 哦、等这个手术技术不发达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白内障的核成熟的比较硬一点才好做。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前咱们中医讲啊，金针拨障，这个肯定听过、 嗯、 是吧、 嗯嗯、 金针拨障啊、 嗯、 也有说叫金针除疫。 嗯， 它是怎么做的呢？咱们不是说刚才说蜘蛛网上挂了一个镜头嘛、 嗯、 对吧？哎、 嗯、 那怎么做的呢？那就是进去一个金针或者银针， 嗯， 插到眼睛里边去， 嗯， 就故意的把刚才挂在蜘蛛网上的那一些悬韧带给它划了断了， 嗯， 让那个镜头给它掉下来，这样咱就不就混浊的镜头不挡着人眼了吗？ 对， 哎，那你也知道刚才我说过那个问题，掉到眼睛里边去 啊， 有的时候会产生很多严重的并发症。 嗯， 哎，这虽然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传统瑰宝了，但是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什么手术技术都得批判的继承是吧？ 嗯， 那由于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啊、 嗯、 现在这个手术方式就逐渐的改变了。 嗯， 现在呢我们都是怎么做了？不是把晶体捅到眼睛里边去了、 嗯、 而是通过切一个小口， 嗯， 然后把那些葡萄肉啊、葡萄仁啊、葡萄糊啊都给它用超声给它打成乳糜状，跟牛奶一样。 嗯、 哦、然后我们再呼噜呼噜呼噜噜把它吸出来、哦、哎，再放进去一个人工晶体、 哦、 这样呢，哎，就是把晶体拿出来、 嗯、 而不是把晶体捅进去。 明白了。 哎，手术方式的变革就决定了、 嗯， 这个手术的时机有所变化了。以前捅的时候你要求它硬一点才能捅下去， 嗯， 哎，那现在呢要把它拿出来，要把它打碎，太硬了就给的能量就大、 嗯、 所以说呢这个创伤就大一些。现在呢我们都主张白内障在发现了只要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了、 嗯、 你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 哦、 而不是非得等成熟、 嗯、 很多人呢都会有疑问，那个有的人说我是轻度的，有的大夫说我是中度的， 嗯， 那个我到底想自己来判断一下，我究竟要什么时机做？刚才我说了哈，只要影响你生活了，但什么叫影响生活了呢？ 嗯， 这个我还是分辨不清， 嗯， 那我在这儿呢，就教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吧， 嗯， 哎， 大家要听好了， 听好了啊，这个敲黑板要划重点了， 嗯 嗯，非常实用，那就是在黑暗的或者是昏暗的这些楼道里边， 嗯， 如果你上下楼梯的台阶 儿，嗯， 一旦看不清楚了，就需要很认真的去分辨了、 哦、 甚至你看的重影了，这个时候我劝你啊要考虑，就开始考虑做白内障手术了。 哦， 为什么呢？主持人你猜一猜，为什么楼梯对中老年人这么重要呢？ 啊，楼梯就是因为中老年人是怕摔的呀， 啊、对，怕摔跤啊、 嗯。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 嗯， 摔一下你可能两三个月， 对， 就哪怕是骨折了也没事儿，对吧？ 嗯， 对中老年人来说， 嗯、 摔跤啊，非常的大概率会产生骨折。 嗯 嗯，那骨折呢，那就怎么办？就得卧床。 对， 对， 你知道卧床对中老年人来说可是有致命风险的。 嗯， 比方说各种神经脉血栓呀，哎，褥疮啊，就可以这么说吧，卧床就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会急剧下降，甚至有生命的威胁。 嗯， 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就是这个小方法呀，比较实用。 嗯， 就是上下楼梯的台阶， 嗯， 你看不清楚了， 嗯， 就要考虑做白内障的手术了。 嗯，好， 嗯， 那好，那我们这个手术的事儿说完了哈。 嗯， 就是还是想让您给介绍一下，那我如果做手术我该选什么样的晶体呢？ 啊，晶体啊， 嗯， 晶体这个说来话长了，这还得从头讲故事了有点哈。你知道周大夫就是这么个特点哈。 嗯， 喜欢给大家以唠家常讲故事的方式来把这些最比较科学的比较学术化的故事讲出来。 嗯， 这样呢咱们老百姓尤其是上了年岁的老百姓呢， 嗯， 能够听得懂。 是的。 嗯，这个晶体是什么呢？它学名叫人工晶状体。 嗯， 刚才咱们说过了，在蜘蛛网上挂着的那个结构叫晶状体，是吧？ 嗯，是的。 哎，现在要把它拿出来之后呢，那眼里不就缺了一个东西了吗？ 对呀。 哎，这照相机少了一个镜头，看照东西照出来相片也不清楚呀。 嗯， 那怎么办呢？咱们就人为的给它再加上一个。 嗯， 也就是说呢，做白内障手术的本质啊，是拿出一个变坏的镜头来，再装上一个好 的 镜头。 哎， 注意这里的好啊， 嗯， 只是相对的好。 嗯， 是加引号的好。 嗯， 你人造的镜头再好也不如父母给的那些特别原装的。 对啊， 特别精密啊，对吧？ 是的。 那这个人工晶状体它不完美。 嗯， 怎么个不完美法呢？这要从历史上讲故事了。 嗯， 怎么发现的这个事儿呢？ 嗯， 人工晶状体就是从二战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么一个概念的。哎，跟二战有什么关系啊？是吧？就是这要起源到英国，在二战的时候，就英国的有一个医生啊，他发现了那些空军飞行员。 嗯， 空军飞行员有要战斗啊。 嗯， 就是前边非战斗机前边那个有机玻璃啊， 嗯， 打到眼睛里边去了。 嗯， 当时的条件呢，哎，取不出来。 嗯， 那怎么办呢？那就定期看着吧。 嗯， 要是有事的话再取，没事就可以不取。哎，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这个玻璃在人的眼睛里边还待得好好的呢，它不会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哦，就提示，难道这个有机玻璃是一个很好的材料，能跟人体相融？ 嗯， 当时就先有了这么个线索。这个英国的一个医生呢，叫 Ridley。 嗯 嗯，他就开始有这个设想，逐渐的，经过很多年的改善，就把有机玻璃创造成或者改善成人工晶体。 嗯， 来替代咱们刚才说的拿出去的那个镜头。 哦， 哎，经过历代的更新迭代， 嗯， 到目前为止，人工晶状体的主流材料仍然是有机玻璃，当然我们学术叫 PMMA 啊。 嗯， 哎，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但是呢，当然了，随着学科进步吧，现在这个人工晶状体啊，它加了很多的功能。 嗯， 比方说有的能变度数。 嗯， 有的在上边涂了光的颜色。 嗯， 啊，涂上什么色啊，防蓝光，有的是针对某种疾病给它，比方说针对葡萄膜炎的。 嗯， 针对糖尿病的。哎，也就是说啊，晶体啊有很多很多种， 嗯， 来供选择。 嗯， 这里说的供选择呢，它不是供病人选择，因为病人不太懂啊。 对 吧？哎， 供医生选择。 对，供医生选择。 嗯， 您去医院的时候需要您全面的把您的情况告诉医生，医生呢根据你用眼的习惯，根据你全身的疾病的状态，根据您眼部的疾病的状态来给您提建议，哪一种晶体更适合您自己。 嗯， 哎，这是最明智的方案了。 嗯， 哎，是这样的。 所以刚才您说到这个晶体其实是它有各种不同的， 对， 然后根据病人的不同的这个症状来选择晶状。 哎，确实是这样。确实根据用眼的需求。 嗯， 比方说职业用眼需求不一样，有的人是飞行员。 嗯， 有的人是画家。 嗯， 有的人比方说是农民工。 嗯， 对吧？ 嗯， 有的人是驾车司机。 嗯， 有的人呢对远中近距离都有要求。 哦， 有的人呢只需要 看近清楚就可以了。 嗯， 就是怎么说呢，众口难调。哎、 嗯 就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我们会给你选择针对性的、 嗯、 个性化的晶体、 嗯、 这是最明智的方案了。 嗯，好，刚才我们聊了好多这个关于手术的这个情况、 嗯、 哈。那我在这个做白内障手术前后呢，需要注意什么呢？ 嗯啊，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就是白内障伪手术期、 嗯、 是吧？ 嗯嗯， 哎，就是手术前、手术后， 嗯， 我们的医生呢都习惯称它为伪手术期， 嗯， 就是在周围的这段时间，哎，周围的手术周围的这段时间， 嗯。 有很多注意事项了，我给大家提点意见吧、 嗯、 啊，还提点建议。 嗯， 首先呢，你要关注你自身的全身情况。 嗯， 比方说你血糖怎么样啊， 嗯， 你血压怎么样啊， 嗯， 哎，你现在用着什么药啊，有没有用活血药啊。 嗯， 有很多老年人就为了防止血栓嘛，吃阿司匹林、 嗯、 是吧，哎， 是 这些做手术之前，你如果您自个儿要拿不准，你就咨询大夫这些药能不能停掉。 嗯， 因为有的时候吃活血药，咱们切口的时候有可能会出血。 哦， 哎，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挺多的呢。 哦， 比方说做手术还要躺着做吧，有的人可能有哮喘， 哎呦， 有的人可能有什么冠心病，这些情况他坚持不了。 嗯， 哎，这种情况呢您自个儿没法判断，你就把您的全身情况告诉医生。在手术之前呢，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呢给你制定相应的方案，术前评估。 嗯， 那、 嗯、 这是最明智的了。 嗯 嗯， 那手术前这个一定是眼科大夫要做一次全面的眼科的检查， 哎、 看您的这个眼底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 嗯、 这是一个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醒哈。 嗯， 就是除了关注这些全身的情况之外呢，我们还要着重的或者说重点的来看眼睛的情况。 嗯， 因为你肯定也听说过，哎，我某个街坊做完了之后这个视力也没提高啊。 嗯， 甚至有一些个别的案例，我做完了之后我眼睛瞎了是吧。哎，大家都特别怕这些极端个别情况的出现。 嗯， 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手术之前要进行系统的眼部的检查才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有些人因为有糖尿病， 嗯， 本来就有眼底的出血， 嗯， 对吧， 嗯， 本来就有黄斑病变， 嗯， 本来就有青光眼，这些疾病存在的情况下呢，你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啊、 嗯、 可能效果就没有健康的正常的眼、 嗯、 做完了以后呢效果好。 嗯， 所以说呢这个不是白内障手术本身的问题， 嗯， 而是手术之前你眼睛的基础病有没有。 嗯， 嗯，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看眼睛整体的情况， 嗯， 防止遗漏了眼病而导致的手术效果不好。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告诉医生、 嗯、 您是有这个是向远看还是看近的 这个需求。 对， 刚才我说的，对对对对对对、 啊、不然的话不好再制定这个个性化的方案。 对对，主持人就刚才我说的那些主持人全部 get 的了啊，这些重要的关键点就把您的健康情况、 嗯， 把您的用眼需求都告诉大、 嗯 告诉眼科大夫。 哎， 哎， 对。然后那您最后再给我们讲讲这个、 嗯、 手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手术中啊、 嗯、 啊，刚才我略微提了一下哈、 嗯、 手术当中病人需要躺在床上做手术。 嗯， 嗯， 这个时候呢这就要求那有一些驼背的病人， 嗯， 有一些哮喘的病人，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嗯， 比方说支气管炎啊这些，他不能长期躺着怎么办呢？ 嗯， 哎，你提前说、 嗯、 我们会给你采取相应的，比方说调整手术床啊， 嗯， 能不能实在不能躺下的病人、 嗯、 我们能不能让他坐着做呀。 嗯， 哎，现在由于白内障手术技术都很成熟， 嗯， 这些都是可以达到的。 嗯， 还有呢就是做手术的时候啊，我们会给眼睛消毒。 嗯， 哎，消毒消完了毒呢会盖一个布、只露出眼睛来。 嗯， 可能会把鼻子呀嘴巴呀都给您盖着、 嗯、 这个时候有好多人呢都不习惯这种。 嗯， 如果有一些不能适应的呢，比方说有的病人有一种病叫幽闭恐惧症、 嗯、 哎，这种情况下你要提前给病人给大夫说、 哎、 我们会给你做一下适当的调整。 嗯， 哎， 好的。 嗯、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周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聊了一些关于白内障的一些话题。好，谢谢您周医生。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下的那些果